这口袋来了。世上没有乌鸦不翻的鸡，亮了之后别了了，鸡是睡去睡不去都没有什么大不了，我是不是把这看得太重了，我对蒋师傅是不是个有点过分了，这事情过后一细想确实有点，哎呀有点哪个有点嘛哪个了啊。结把鸡杀了，再把酒烫了，但等姜师傅回家，我俩好好聊一聊。日后不管是大小，尽管放开蹄子进马跑，你讲这声哎。能为山村发展挑大梁，我老姑可不没小便心宽地方，心情自在又在又在呀，乐下熬夜花啊。人过成精了还得了，两眼一闭个黄土一埋，不两个也了了，想穿了那个开头了，心平了那个气死了，这世上还有什么鸟事，那个鸟事不能了呀，嘛不能。 哎呀 大婶子，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哈？ 你才跟你跳台婶呢、 哎呀，我在这里穷快风。哎，坐。 哎呦，不错，台婶子啊。你孙子我啦，公公得了一个小孙子，我想请蒋师傅给起个名字。 哎呀，蒋师傅不在，这样吧，你找九个伢去啊，我们村里的伢子还都是他给起个名啊。 哎呀，不行，还是蒋师傅好。蒋师傅啊，有知识，有文化，有气数，有本事，取个名字啊，一定好听。嗯，我还是找姜师傅去。姜师傅。 不求起个名嘛，做事一把钱。 哎呀， 哎呀，新妹子，你快点 走。哎呀， 这皮子俺人家都小到一块，莫非有什么大喜事啊？ 哎呀，你喜事喜事哦。我们的秀兰个男朋友啊，个挑肥送门，哎，挑完了，还是一个太和神。 哎呦，这可千万不得哈！ 谁说不是？所以我啊，想请姜师傅去陪一下。哎，个泥娃和神不？ 啊，姜师傅有姿色， 对， 有文化。有技术，有本事。 对呀， 东南最合适。 哎呀，我呀是跟我们选个， 只可惜他不在。 不在？哎，他到哪里去了？ 我还一天到晚跟着他。 哎呀，过年都要来个春饭呐。 你岂不怕我毛姑子丢了你家的面子啊？ 哎呀，毛太公嘞，你可是哪来的法呢？哎呀，来来来来来，我可拿你钱呀，何事？ 哼，你当我是大白鸟桶啊？ 我玄奘虚极，我又不是毛皮一个。 有皮快发！ 我要结婚！ 你要结婚？跟谁结婚呢？ 跟凤妹是结婚呢。 那你找凤妹去啊！ 哎呀，我塔路机迷上了东江老，我心里头可哪有我有啊？ 女太不有福，我要马有盘盘。 哥，你可是造反！我当初年少子才十个时候，可是从小就给凤妹子阿牛顶过娃娃亲的。 那找你脸上去呀、 啊！你个那老赖皮！ 你放肆！那你就等谈俺家，等着看吧。 哎呦爹！ 老公在呀！老公在呀！毛姑在呀！ 阿牛娘的话，你是毛涛的爹。 是啊，毛姑在呀！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种的就是个新雨，一个民生呐。 这种事啊，最能带人心，也最能摄人心。 还不太熟，你们请坐。 还坐？亏你还坐得住。 这个 Q 太闹，都快给闹翻天了。 啊？什么事？快把你们记得哈。 吴三，吴三，你说。 说。 你说。 江师傅正领着大家要把祠堂改建成加工厂。 村委会不是早就做过决议了吗？ 废、做个这个狗屁决议哦，连祖宗都不要了。 太白， 你给他不要祖宗的啦。 太白太叔，这加工厂一切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这祠堂空座也是空座上。 毛骨斋呀，你这是聪明是糊涂一时啊，光一个种祠堂就把人心搞成这样。 加工厂一办起来，这口太闹还有你毛骨斋说法立足的地方嘛。 老子娘下去，我恨这村子。 闭嘴，都给我闭嘴。大家的都是江浙人，长得那个红龙江，我们想放手要让他干，我也是放手面对他跑一趟啊，我也想洒脱呀，不自在。没男子是个落魄东西郎，郎君为喧闹不可不自量。这是那个李子呀，切呀嘛切天亮啊。 村长， 莫森，哎，通知他们马上停工。 是， 总还是村长。 个口太闹，到底还是我们祖辈的天下了。 哈哈哈哈哈 我这不怕狗了吗？ 嘿嘿，冬天了，你不就是他大公仔吗？你少踩毛叔面前算回头。 不要跟一番的暗料，你说还乱放，真是。 江师傅，反正我这河图怪得的，你还早用的啊？江师傅，我三载个不鸡，你接三个做的什么鸡呀？ 对对对， 村长，不管怎么说，这锄头都快老掉牙了。 牙是我们口头熬的事情，用不得你一个外小女来生活呀。对呀， 舅哥，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本家人？大家说。 你们看啊，毛骨仔，毛骨仔呀，你还要不要田地？还要不要祖宗啊？你看呢，一公子孙竟向这个外孝女说法。 江师傅说的对，全应该听江师傅的。 到底听江师傅的还是听村长的？ 是啊， 是啊，是啊， 对对对对对对。 哎，村长，这事能不能通过村民代表台会讨论决定？ 对，马上召开村民代表台会。 是，马上召开。 江师傅，这村民事是我们大家的事， 这祠堂该不该修，加工厂建不建？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 村里的事村长管的不算，还哪个管的算？全管的算。 干什么啊？那干脆都来当这个村长了。 这村长不是人人可以当的，可是村长是人人可以选的。 毛村长，如今可不比从前喽。 莫非就能飞天呢？ 天是不能飞哦，倒是要飘，是可以飘的。 你对，替你们马跑。 只要当着村长一天，这口太傲，就是我毛骨仔说了算。 村长，大家的意见你也给听一听嘛。 爹，你要再这样，迟早要被大家给炫掉。你。 莫非想逃犯不成？ 郑村长， 安住！ 安住！ 安住！ 赶快把他们从毛祖宗面前叫开，要不然我撩你！ 你要敢动江师傅一指头，看我不踢你！哎呦喂，你个大毛猪，这个东西呀！ 毛骨仔，再这样下去，我看你日后怎么去修厂哦！ 哎，好端端的一个口袋脑，就被个东江佬给教了啊！ 不买， 两个头， 你一根都起的什么风？好，哎，我准备你，哎，阿牛， 阿牛，阿牛， 阿牛， 阿牛， 啊，两个头。 给我滚！一下子全都乱了套，一下子全都风一落天大 那般吼声在，欢迎那宝凤姑娘，开口不是蒋师傅说，闭口就是蒋师傅讲，处处拿我同他比，越比越爱。 越比爱越无端啊， 两个头头个娘啊，情的时候总想哭，哭了却又紧拧他，痛是一把难母婴，落地不在一路生下，痛是一个毛不白，眨眼功夫就两家， 就两样啊。 想当初啊，是我让大家把那点钱存滚流到头来，说不定我也要陪他们跑一趟啊。越想呀越悲凉， 我这是自饮凤凰自作呀，求仙翻倍求仙上啊。 心思呀我最轻，且不妨借他的东风来，哎，借他的东风来，王师长，王师长，王师长，你要绣蓝母衣呀，这椅子是该绣绣了， 绣不绣还不是把破椅子 绣

越是可爱，我越懒懒，故意醉解千愁。姐姐，你个烦恼呀，化尘埃。 阿伯，太叔， 毛姑太， 你们都采呀、 啊？采，我们呢也想往灶房里走，可是阎王爷总是不休啊！ 阿伯太叔，这是我特地给你们调的一点木偶灵芝。 哟、哦。 损其不损、 哦、 都是爽的不、 哦、黄土都埋到胸口里还不长个神呢、哦、 那可是你们年轻人的时候 毛姑丈呀来为你 还记得我们几股老棺材呀、啊？ 海飞太叔，到时候你们也得给我准备一把小主意呀、啊。 你才多大呀、啊？还早啊！哎， 你别话嘞，国家东港佬还是有两下哈，你看。这两年功夫，哎，就把个口袋闹，那是搞的啊！ 海飞太叔，说不定我这村长也要让他倒哎！ 啊， 大哥，你妈咋个了？ 哎，他最好总归是个打工仔呀、啊， 他倒是个娃，小人呐、 啊！哎呀，老哥啊！如今到底死逃不通啊、哎、死逃拽怎么变 这内心 还踹呀、啊、 哎呦别太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啊、罗这罗浮标乡里都催着要上包啊 哼除非这口袋咬紧的都是缺力 天海是不是我们的天哪、啊、这脑海是不是我们的脑啊全村父老乡亲好歹几分好啊分两个外乡人自受有花椒那是有辣椒啊毛不在呀毛不在呀你莫不是吃错了老鼠药有道是菩萨再不灵啊总是自家的好自家的好 海贝你死得了掉可死不了人呐、啊！乡里马上就要派人了。 哼，他总有飞钱的本事， 我也能 快冲！ 大少爷老朱啊，你可不能乱乱呀！ 到时候你们可千万莫乱了哈！ 是啊是啊， 毛五仔呀，毛五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张， 大爷老朱啊！ 太白，太叔。 海 飞，哎 呀， 哎呀，海飞，海飞， 毛村长，毛村长，我来问你，怪妹子都怪在你屋里门口了你，你还到底管不管啊？ 谁叫你上这么一个耳光啊？ 哎。耳棒啊我今天倒要你看看我是耳棒还是三棒 我管你是耳棒还是三棒 哟走 生哥那人才印金表也不晓得我爹有没有送上去 他既然弄我爹也就会往送送 那倒是 哎自从那天填表以后他的脸色倒是越来越好了呀 嗯这我也看得出有些事兴许他越想越头了 要是真能批下来 那该有多好、嗯 啊！ 不好，我妹是怕咬出死。 这生哥，救我，救我！ 哎，快，快去找你爹！哎，快，快去啊！快！ 爹！哎，东哥啊，你怪你子吗？怪你子，怪东哥老，怪你子，怪你子，怪你子，怪你子，你怪你子！ 啊！ 突然遭毒打，不由人悲愤，满胸膛。巴山滚，胆热骨，梦醒倒地呀，飞不翔。看起来说我怪美，怕是背后有文章。自从八丈清风后，混战心态便是禅，无意争春啊，花有无度，有心观月人自伤。青山便把火更满，成功更将悲剧。 我该揍了，我该揍了， 这是我。 两个头你就折中死他，两个头还就折中死他。风梅，风梅，只怪爹来晚了一步啊。 爹，江师傅和于凤梅相知又相好，江师傅为上的人老夫有功劳，是他让大伙呀分上之福禄，是他让山里人把田间村管好，山里人的脊背从此停止了，他反倒狗头大脑扭弯腰，这究竟为什么他倒闭呀犯了条， 我一定会把他三年的工钱给他补齐。 你补得了他三年的工钱，可你补得了他嫂嫂的心吗？爹，把江师傅留下吧。事情到了这样，只有你才留得下。我牛死得早，是你激动的又都牛，一手把我拉扯的。现在自己想起来，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什么场合，我总是有着自己的心思了。 凤妹，这不是你的错。 凤妹，老弟，啊， 情长

咋了为娘一点喽，增加人为妻

夜深静大大飞心机还是悄悄回击他 听众朋友，刚才是沪剧《罗汉前》选段。听众朋友，再见。